好不好，很委屈的时候谁来拥抱，面对自己才能找到新的依靠，回到最初单纯的美好，还要到未来勇敢寻找。 失意男回违二十年全新专辑，他的专辑的名字非常的凶。 很凶吗？ 叫做觉醒。 是醒觉不是吗？ 觉醒 上面写觉醒吗？ 对啊，上面写觉醒耶。 到底是觉醒还是醒觉啊？ 觉醒吧。那你看他后面写什么？ 哎，你说这个电脑后面哦？ 对啊， 我来看看电脑后面写什么。醒觉啊。 醒觉。 对啊， 所以失意男暌违二十年全新专辑醒觉。 Yep， 你觉得觉醒很凶为什么？ 就是跟那个意男的形象很不搭啊，感觉他好像冲破什么魔要冲出来一样。 你的觉醒是想到超级赛亚人那一类的吗？ 对对对对，轰轰轰，后面会有很多火，或是他觉得他在世了，或者是他又重新投胎了，或是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 可是觉醒不是一个很内心深层那种像是咔顿悟的那种感觉，是哦，我觉醒了。 我不知道，我想的画面可能比较 凶残一点。你想的画面跟我 好不一样哦。 来自失意男，好久不见的你。嗨，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好久不见了。 黄森森，黄森森为什么很久没写信给我们了啊？ 好像他之前有私讯欧马克哦， 说因为一些事情要耽搁。 应该不是因为本本在我们这吧？ 不是不是，我确定。 好好好好， 黄森森，我的生日是12月9号，希望明年我跟冠冠可以过得更好，然后一起抵达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希望马克跟玛丽可以用甜滋滋的声音说祝森森生日快乐。 森森生日快乐。 可以用明太子霜降什么宝的口吻说生日快乐吗？ 你是怎样？你是今天看到了是不是？ 对，他说哈，昨天还说配电视的比较好，今天我就听到配电视的广告。明太子霜降什么宝，给你最纯粹的感动。 Happy birthday、yeah! 我想要点播陈芳宇的爱你。哦、好久没唱这首歌了。 没问题， 我会赶快再把交换日记寄过去给你们的哟。 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穿行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春晚，我每一秒都想要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有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 哎呀，我们是不是要放 MM 好康花车的片头了呢？ 对啊，今天持续要请大家去听陈碧的演唱会。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 Hey. 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 陈碧演唱会、陈碧演唱会、陈碧演唱会门票。 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你。 好了，不用打电话给我们哈。 陈碧的演唱会呢，就在下个星期六12月17号、晚上8点钟、Legacy Taipei。 好，12月17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陈碧台北演唱会要传的简讯呢，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每一天都会放一首陈碧的歌，然后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歌，所以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的凌晨，我们要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房总半岛最南端》，我念完了，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请你编写简讯 UFO 青春加上房总半岛。 最南端， 再加上你的名字传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他的台北演唱会门票。 没错，要提醒一下大家，简讯一通10元。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听的话，你一次传了，比如说你一次传了100通， 也不用到100通吧？ 你传个100通， 其实你每天都传，我觉得你包中。 真的哦？ 对啊， 因为你说参加人数不多，是不是？ 而且因为这个题目每天都在变，然后他的歌又不是。 超级 hit song， 我真的很多人应该都是今天第一次听到，都会杀个措手不及。 所以传个100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上购票网买票这样子。 我们这边极限你花50块就可以买到了。 嗯。 我们去走这条路吧，这路的尽头会有繁华。 圈主打。 十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8240。 If I love singing, only you and me can make it happen.田馥甄 If Only 十一月二十五开始预购。 我是安心雅。 你说爱都走了，别再沉迷了，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那这样就等于是你要把一整个城的人全部都杀光了以后，你那个才叫 clear 啊。哦，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未来的战争会进化成什么样子。然后因为玛丽刚刚去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钢铁英雄， 感想就是他觉得战争真的很可怕。 你在那里面你真的会觉得说，天哪，我真的希望世界上永远都不要再有战争了。就那个画面大家也不知道在射什么，就是只知道往前杀，然后大家都不要命，可是明明大家都很渴望活下来。然后就觉得，然后后来就开始看完电影，想说那未来假如真的有一天又要开战了，可是应该已经不是我们电影或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 你说一战或二战画面， 对，就是还会什么 挖一些 壕沟， 壕沟啊，就是你曾经掉下去一个很深的地方嘛。 是， 你是挖那个壕沟吗？ 是， 对啊，或者是要搭什么，还要攀，就是还是很原始式的战争方式。 嗯嗯嗯嗯，没有啊，但如果你真的就是要占领一个城镇的话，你就还是必须一定会这个样子啊。因为你还是要派地面部队，然后去说哦，好，现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了，占领这样子。 太可怕了，不要有战争，我们不要互相占领来占领去的，好不好？ 嗯，0223639955，0223639955，又到了我们的青春期543，今天晚上分享秘密与困扰的时间来了，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你的秘密，不敢跟别人说的秘密，或是你的困扰，我们在一边洗耳恭听哦。 Do me a favor, pick me up, pick me up later. Don't worry about no paper, 'cause I got mine stacked up in nice like this. My life can get crazy, I deal with shit on the daily. But baby, I'm thinking maybe we could agree to work it out like this. I need you to give me your time. I need you to not wanna be mine. Hello， 你好。 喂，玛丽马克吗？ 嗨，你是？ 嗨，你好，我是在美国的梳子。 梳子啊？ 对， 梳头发的梳子吗？ 头上就是把梳子。 哦，好。 对对对。 美国哪里？ 对，有你听清楚嘛？我在麻州。 Massachusetts。嗨，麻州，麻州梳子，你好。 你好，我礼拜六就要回台湾了，好开心啊！ 回台湾 for good 吗？永远吗？ 没有，去办签证，然后回去度个假，已经将近五年没回去了。 好久哦，其实你讲话已经有一些腔调嘞。 你说外国人感觉， 对啊，已经不是那么纯的中文。 没有啊，然后加上旁边周围很多大陆人，所以你知道口音有点会、 哦、 会 怪怪 变。 你说你是几岁的时候出国的？ 我是高二的时候。 高二出国，然后在那边念 先是 念完高中。 其实当时没有，我其实当时没有想要打算留在美，这么早就出来美国。 嗯。 当时只是因为高中就是有交换学生的那个 program， 然后就参加了一年。嗯、参加完一年之后。不好意思，我到外面参加一年之后，就赫然发现说， 太好了， 美国的数学就是美国的教育怎么这么简单，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天才。高一的时候数学还被当掉，然后结果在交换学生的时候代表学校出去比赛，数学比赛还拿了一个金牌回来， 好夸张啊！ 超夸张。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交换学生他不是就到那种什么家，就是。很少人会到那种大城市去，通常都是像我那里的话，就是我是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人， 嗯， 所以都是很本土的美国人， 嗯， 他们对于升学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 的情况之下，真的就是过去之后就觉得说天哪，美国人他们怎么这么简单，然后就跟我妈讲说我不想回去念了， 说妈，你知道吗？我在这边是天才耶， 对对，然后我妈就想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好，那你就去继续在美国读吧，然后就在美国就直接上大学。 嗯， 但你 当时已经， 但你的 SAT 也考得很好吗？ 没有，我当时 OK， 我没有考 SAT， 我只考了一个托福。 哦， 因为在加州 的身份， 对，在加州跟华盛顿州，只要年满16岁，那个所谓的社区大学都是能申请的。 嗯嗯嗯，是啊。 对，然后我就直接去上社区大学。 嗯。然后上完社区，那现在呢？现在你是什么高二？哦，所以你现在大学念完了。 对，我现在在工作了，我已经工作今年八月份满一年了。 啊！ 哇哦。 哦，嗯，然后就终于要回去了，好久没回去，就各种原因。 那这一次怎么会想要回来？ 因为就是有假呀，有假，然后加上要办签证。 你有想说回来台湾，你马上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吗？ 有，我已经有各种吃的，先吃再说。 嗯， 对，已经。各种饭局都已经约好了。 嗯， 我觉得你应该有吃不停 排得满满满 吃不停的行程，你要小心。 你说普林值吗？ 对，普林值啊，或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关于胃的疾病啊，我怕你吃的太补又太油。 好险没停，好险没停。昨天出去吃中饭，所以没有听你们的。嗯、好险没停。 那叔子，你今天打电话进来是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说我要回去了，很开心，现在很兴奋，现在完全不想上班。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我是工程师， 哼， 就是在打 code 的。 所以一个在台湾数学教育高一被数学当掉的人，在美国是可以当 coding 的 engineer 的。 嗯。嗯， 所以其实我在其实也有可能我在如果我没有在台湾受完教育的话，就是我跟叔子一样高中出去的话，我现在可能也是理工人。 嗯 嗯，可以，我就是没有高中文凭啊。 哼， 所以我当时就是一定得拿到大学文凭，要不然我就是国中毕业高中毕业。 嗯， 我有这个压力，所以就是一定要拿到一个文凭，拿到一个，而且不能太烂。 但那时候社区大学一开始你是念两年然后转到其他大学去吗？还是你社区大学念？ 对， 嗯， 没有，就两年。 嗯， 两年然后转学， 然后 到普通的 university。 我转到那个 Purdue。 这不是不普通啊。所以就是你那时候也是有申请很多个吗？ 有申请蛮多个的。 嗯， 对，然后就有被拒绝，有被拒的，也有收了几个，然后才决定要去 Purdue 的。 然后去了 Purdue， 找工作的时候投了哪些城市？哪些州？ 哪些州啊？ 对啊， 我除了我比较奇怪，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想要往纽约跟加州跑，我当时是投是避开这两州， 嗯， 纽约州跟加州，我是打死不愿意去， 嗯， 然后到最后很绝望，因为其实工作很难找，虽然学校是不错，可是其实工作真的很难找，因为工作很多公司是不愿意 收外 帮你办工作签证，对，嗯、没错，因为那很烦，然后所以当时已经就是到最后就终于还是决定去加州看看，就是投加州，可、 嗯、 好险还是来麻州了，麻州比较没有那么拥挤。 嗯嗯嗯， 对对对。 好的，恭喜你，叔子，希望你快点回台享受你的生活。 谢谢谢谢。 所以，哎、欸，你现在住的那个室友全部都是讲中文的人。 你说公司的人吗？ 你现在在公司？ 对，我现在在公司。 那你公司有中文同伴吗？有。 有啊，有蛮多目前就只有一个，另外一个台湾叔叔快要退休了，然后其他大概就是几个大概十几个中国人吧， 嗯、 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印度人大概占了40%，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美国人， 嗯， 对， 好，那 然后 那 嗯， 请说。 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要回台湾了啦。好开心。 对。 好 的，就是这个样子。 Welcome back，嗯、欢迎回来。 谢谢你们。 午安了，叔子。 谢谢谢谢。 晚安。 嗯、晚安，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 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你终于给我走开。I will be fine. I will be fine. 爱上你算我活该。Don't want to see me cry. 你终于给我走开。I will be fine. 爱上你 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在一成不变里跳出框框，找到新的可能，为自己快逃。 哎呦，下一次啦啦，心甘情愿给你拿走一些色彩，我整个世界剩黑白，不想不想祝你愉快，我真的真的笑不出来。 排行总冠军，华语音乐新指标，魏如萱末路狂花，狂放奔驰，完美脱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NPE 自由引力。第二波强力主打《消融》，2016首张全创作专辑《再自由》，全台热卖，滚石发行。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每天每晚，空中的梦想家，车外点你的晚风。 就爱电影 UFO 12:36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嗨，你好，你是谁？ 也通了，我是专听录音档，然后的基南博弈。 基南博弈。 耳机男，我是博彦。 耳机男博彦。 哦哦哦。 嗯。 学的耳机男哦。 啊，没错，是我。哇。 欸、我对你的崇拜真的是越来越高欸。 yeah. 你说耳机男博彦我就想到了吗？ 对呀、 啊。我也觉得蛮神奇的耶。 欸，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欸。 我也觉得很困扰。哇， 好，那个耳机男博彦你好，话说这个礼拜六又是陪家哭家的时候了。 哦，真的，这个礼拜六我没有要去参加那个哎、欸。 我们也没有 哦，我就只是因为你们所以才去参加的啊。 那博彦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我第一个完全说真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打电话进来就是哦打很难打什么的，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很难打，就是电话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很紧张，你知道吗？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就是 你说响一分钟对你来说像响了三十分钟一样， 不是不是，对，因为就是不是。 不是不是对，不是不是对对不是， 对。 对， 那我现在有个东西要给你们听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超有趣的。其实这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什么？ 好，等一下，等一下。 好， 我是布点，布点，嗯，小布点， 我太大声， 我是小布点了，你别谁？ 布点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延续刚刚那个老师的话。No！ 为什么会崩溃啊？ 先猜，布姐你是老师， 有听到吗？ 刚刚那个是什么啊？ 就六年前的玛丽啊！ 你说这么愤怒的怒吼啊？ 对啊，那个玛丽已经消失了，就是。 我为什么要对老师这么生气啊？ 不是啊，那个时候那个录音档是因为好像很多人就一直讲很多学校的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好像你已经听到快崩溃，然后又来一个就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现在已经 没有这些学生打电话进来抱怨他们学校的事情了， 就年轻人 我们现在要求他们打电话进来也都没有了。 嗯，对啊，然后就是我一直听录音档，所以上礼拜听到说啊你们有个屁屁职业啊，白天来不及了。我想说啊，那我就是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播给你们。 屁屁之夜也没有惹毛人啊， 就你们也没有像真的就是你们也回不去当时的那种屁了吧？就是 ，你听了屁屁之夜，觉得我们没有很屁哦？觉得我们跟2007年比起来还是差很多。 就像刚刚那个的玛丽，现在已经被封印住啦。玛丽现在已经 没有人，可是没有人召唤得出来啦。 啊，可能是你们修为也变高了吧？我觉得就是当时你们真的很容易就是。然后就是我还有 马克还是很容易吧， 对，他还是很那个很 我还是一样的 pure 啊， 对啊，就是对，然后我讲到那个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已经十年没有看综艺节目，但是就是因为玛丽的关系 开始看综艺三国志。 对，因为综艺节目真的这十年来我觉得根本都没有不一样啊，但是这看起来就哦这个团队一般都可能是什么两队互拼，但是这个是三方的这种东西啦。虽然说第一集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剪接，让我看起来 乱的， 就是莫名其妙，怎么莫名其妙，怎么莫名其妙纳豆可以复活啊？然后怎么？ 对，因为真的剪掉太多东西了。 对啊。然后之前看三台，我就只会，而且更不用说三台，我到现在为了看三台，我只会就是看礼拜六的海贼，不是礼拜天的海贼王。对啊。那我想问，就是那你们还有在看海贼王吗？ 有， 我现在海贼王已经偷懒到我直接上海贼王的版看他们文字叙述，说新的一话演了什么。 这样是跑到最前面哎、欸。 对啊， 这样很快、欸， 这样跑得超快的，跟进度跟到最前面。 嗯，你们看海贼王还会哭？ 不会啊，从来就没有哭过。 玉米会。 啊， 玉米他动不动就会海贼王又出最新连载的时候，他大概隔天或隔几天就会分享说，哦，看到这边我又热泪盈眶了，哦，看到这边我整个就是又被填满了或什么之类的。 哪里填满？ 像萨波复活，你们也没有感觉，艾斯死跳也都没有感觉吗？就是 艾斯死了很难过啊。 我好像还好哎、欸。 艾斯死了你不难过、 可能已经忘记了，也许真的很难过。 艾斯， 哇。哦，然后我可以就是再请问一下你们比较，就是真的比较专业的问题，请问一下，像你们平常听音乐会是很认真在听，还是说也就是做事的时候他就放给你在播？因为你们是广播人，你知道像你们会真的很花时间来专门听音商 CD 吗？还是就是 会啊，我会啦。 啊，那可是如果一张 CD 是可能一个钟头的话，你每天 就 会有 一个钟头 规划一个钟头不做别的事，只听他吗？还是说其实有阅读？ 会配着阅读，会有时候在回信给大家的时候。 哦，所以就是可能您听到某些歌，觉得 就是真的好听就会记下来，然后可能在哪在节目上播，是这样子。 对， 哦、oh, ， 然后有时候也会要非常专心的听一张专辑，对。 所以这样会占你们生活很大部分的时间吗？因为对于你们来讲，听音乐就像跟我们的分量跟像你们的分量就整个不一样的话。 会占很多时间吗？ 好像也不会， 还好啦。 哎、欸，我一天要做什么？哎、欸，听一天要听三张 CD 还是？ 没有， 没有到这么夸张，没有，还好还好。 哦哦哦，嗯。那讲我听到马克， 可能月薪交期还是占我比较多时间。哒哒 哒哒哒哒哒。刚刚 App 人家问说舞练的怎么样了？ 哦，好，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好 哦，还有什么？那马克他，你如果你平常有在投资，你投资的？是股票、期货还是有造基金？ 都有， 都有。但是我现在在努力的把我基金的部分都撤除，因为我不太 他瞧不起基金了。 我 那种小玩意儿， 想把钱被别人管。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把钱再交给基金经理人了。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可以管得比基金经理人好。那我为什么要让银行抽了这么多手续费呢？ 哦，可是期货不是每天要盯盘？如果这样子的话， 啊、那时间那么多。 没有啦， 早上八九点就要开盘， 对、啊， 八点九点那个你就有办法跟吗？还是 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 所以 我用程式， 他有程式， 所以我用程式交易。 哦哦哦， 然后他的程式还在练习当中。 对，我就是努力的用我工作赚来的钱拿去赔给期货市场的大家， 然后之后就全部回收了，回收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 哦。所以你平常会就是，所以如果这样，你做功课就是看新闻吗？还是没有？你真的很认真的去看那种自己去找资料看？因为像马哥英文这么好，是会看国外的资料？ 没有哎、欸，没有。我当投资人，我没有那么认真，我不是一个认真的投资人。 哎、欸，他很认真哎、欸，很常欧马克他私人的脸书账号按的什么战俘出来，都是按什么股市王，什么教你高低点，还是什么进场退场，就是觉得什么怎么又在看这个。 哦，是哦，你们看得到哦， 就只有那一些跟投资， 投， 因为有的你按他赞，他会浮出来，有的不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按那些投资专业赞，还是按他最近发表的文章说，哦，最近大家都在说哦，这个逢低哦，是不是川普？是不是我应该要这样？那些文章你按他赞，我都看得到。 是哦， 嗯 嗯。那我想请问玛丽，是玛丽还有可能现场唱歌的机会吗？ 哎、 就是 欸，等一下，博彦先等我一下。那我追问一个。当我按了一些赞，然后你看到以后，你会点进去看吗？还是其实你看到 就 有一个，如果它的开头看起来有点简单的话，我就会想看一下。 哦、oh. ， 像前一阵子就是那个、啊、美国，因为川普他不是那个就整个跌很惨嘛、 嗯， 然后不是很多人就说跌很惨，是不是什么是进场的好时机、 嗯嗯？ 他就跳出来告诉你说，这真的是个进场好时机吗？然后什么什么的， 嗯嗯、 我想说那我看一下好了。 然后看了以后呢， 他说哦，他的意思好像说不是进场好时机，我就走了。 但至少你有点进去看嘛？对不对 啊，我就想说，我有小小的钱在你那边，如果真是进场好时机，里面就帮我进场了吧。 哦，那也是我为什么会按赞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就是如果 可以让它传出去的话， 对，可以让，因为如果那一篇文章，我是觉得哦，这个文章的观念就是我觉得是棒的， 值得分享的， 是值得分享的， 嗯、 然后我就按个赞，也许就是我的朋友们就会看到。 我有， 太棒了！好，博彦请继续。 嗯，对啊，我觉得玛丽还有可能有现场唱事情，不是你想的样子。 你说这个现场哦。 不是吧？应该是就是去 公开 地方，就是说 不好吧？应该是不会哦。 办一个 啊，可是因为 小一点的场地，你觉得怎么样？ 哇！ 你说 YouTube 什么？ 啊、不是啊，就算我新唱，我唱的也是跟 YouTube 第一次唱很走音的那个程度也差不多啊。 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您，我必须要，因为我 CD 有买嘛，那我也有听 YouTube 的。 嗯， 我第一次听到 YouTube 的时候，我觉得马毅的，当然一定就是可能会有。那个有一些音不准的问题，那个不要说那，就是我觉得 YouTube 的声音，玛丽的声音是很亮，很有穿透力的声音。 会不会是因为 ATT Showbox 场地真的弄得很好？那个时候， 然后但是 CD 里面，我觉得 被压的 mix 对，而且就还有一种奇妙的傲娇感在 CD 里面。 傲娇 还是故意要唱出这样的感觉、啊？ 问一下制作人小玉老师好了。 是啊，应该是啊， 要故意带出这种感觉，就是 对啊。 哦，因为我觉得还 是没有，因为现场还是比较真实一点。 嗯、 因为进到录音间呢，是一个比较，就是吴玛丽比较不熟悉的环境，然后他又想要 做到，就是他又想要做到，就是 我想要做到， 我是娃娃魏如萱， 其实我根本做不到的地方。 对，然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凹凹的，就是会有点怪怪的。 哎、欸，当初那 ATT Show Band 那里面的人站满，哎，站满多少人在台下听我唱歌，那个人的肾上腺素来了，谁都抓不了。嗯 嗯嗯，而且声音真的很亮啊，就是那个声音真的是哇，就是 哇，谁受得了？ 不然说。当然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有点抖啊，还是什么那种紧张的感觉，但是那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比起来可能会比较喜欢，因为这就像是你平常讲话的声音，就是应该很少人可以平常讲话声音跟唱歌声音是一样，而且 其实应该要这个样子、欸、 对，我觉得， 但其实我最近很常听到大家就是我私底下的声音跟广播差很多，我越来越常听到。 真的吗？ 嗯， 没有啊， 我啦，我自己新认识的人、哦、新认识的朋友， 没有啊， 会发，我觉得可能是我讲话其实平常越来越低，只是我在做节目可能 key 会比较高 哦、嗯、 但是我私底下讲话可能就是很累啊，干嘛 哦， 很阿北啊。 哦，还有吗？博彦？ 哦，有啊，还有就是那因为像玛丽要录三公子的关系， 要帮我耗掉一个小时， 对、啊， 欸，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我有做那种小 note， 一个点一个点看怎么样切哪个 问题。你每一季都要来一次哦。 哦，可以，我好像上次也是三个月之前来一次，我就会很认真，因为我就是都听录音档，要听广现场的，真的。 所以明天放假是不是？ 哦，因为礼拜五玩混一点比较不会，老板比较没有 没有问题。 好， 哇，就是像玛丽录三国志的关系，点点点录音的。就是变成不是 live 的机会会变很高。 照理说我还是希望就是每一次因为三国志请假的话千千点点都有办法预录，那是我理想中的完美状况，反正就是我就是以不请假为 欧明。 你没有回答针对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因为要去录中英三国志是不是点点预录会变多。对 对啊， 会 对、啊、然后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我理想状态，可是因为接下来中英三国志有连续，比如说连续三天的外景，那个真的是预录不完，所以我只是要预告说理想状态达不到。 但他没有问这个嘛、 啊、哦， 哇，不是，就是这样就变成我们听众很两难啊，到底应该是希望玛丽飞高高飞黄腾达，还是 那个也 就听不到现场、啊、感觉很不一 样。你说中英三国志不会让你飞高高、 啊、那个也不会飞高高吧，那就是去玩的开开心心啊。 可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常常去录三国志，那就当然就是青春点点点就一定会被割掉一部分。 没有啊，当然三国志就是这一季嘛，大概到 十二月底 年前就会结束。 可是正常来讲不是应该是细水长流，希望一直录一直录录不完。 觉得你 后这集怎么是预录？ 你不 对 对， 你才莫名其妙，你自己 怎么会这样啊？有差这么多吗？ 因为就必须要说，就是青春点点点， 你们是 大家的感， 还是其实 你 也 是不喜 欢 听 访 问？你是不是对其他人都没有兴趣？ 我对这样讲可能很吊诡，但是我觉得青春点点点最大最大的资产就是你们两个 啦。塞就是你越讲废新闻也不要。 不，我的意思是说 不， 我这样听起来很容易有贬义的感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们很认真的做一套东西的访问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价值就不见了，凸显出来。 居然讲出我们的价值就不见了这么重的话。 对，但是就是 你刚刚还在问说、What? 你们会很认真的听张专辑吗？你们会仔细的听吗？ 可是就是你们两个人互相讨论的时候，大家喜欢听是你们两个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而不是加一个人然后你们要凸显对方的 所以如果就算要做预录的话，如果那一天的预录是废新闻配 MM 音乐教室，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对，或许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可能看 MM。我不要问大家，你无法代表大家讲话、哦，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会比较喜欢听 MM 音乐教室，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听很认真的东西，我不会想来轻声点点点听。 所以连废新闻也不想要听。 不，这个就可以啊，就是你们两个然后有互相，你因为你们 反正如果你今天想了解一个人，你想了解他的作品，你想了解什么东西，那个管道你不想透过青春点点去认识。 如果从你们这边认识，我希望是有你们两个有很特殊的那种很奇怪的想法。 宁愿说比如说这个人他没有来上节目，然后我们俩一直讲他的东西，这样也都好吗？ 对，或是说 就是拿你们自己两个的特点，而不是那种好像有点中规中矩在很认真的讲一件事情，那就。 那以后就不用敲来宾啦，就拿一本书，然后开始说哦，今天这个 哦，你们对，因为你们之前好像很多时候还是会有拿你们自己的书来，就是拿你们读的书，然后就讨论，然后可能玛丽就会拿一些平常没人想到的点，然后哎，突然大家都，我觉得大家都会，或是马克突然会用一些很奇怪的点再去套玛丽的东西，我觉得比起来，我个人啦，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两个太深不可测了，很多时候你们想到的东西就是，哎呦，我怎么都没想到，而且很好笑。 哎呦， 真的，你们两个的价值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真的，你们两个真的是太做自己吗？还是真的就是想的东西真的跟大家不一样？就是你们很敢吧？ 对吗？ 这香的这些的不一样，赶快看，你赶快看 Apple 的留言，我相信应该会有人附和我吧。 哎， 好赞同这位听众，我也不喜欢听访问，预录不访问的话我能接受，我也觉得 Life 有差，同感，我也只喜欢他们两个的时候。 对，因为你们两个真的就是真的就是青春点点，真是你们两个啦。我觉得加其他人可以用你们。 那其实 App 上听众就是那两三个，他们一直重复留言， 有可能我刚刚也有在跟着打字啦， 你会导致很多人，但其实就是那两三个人这样子。 哇，就是真的就是，对，我真的觉得真的的价值就是你们两个，不用太在意说大家觉得，而且我不要说，对，而且真的有听录音档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感觉起来你们整天说你们好像没有很认真，但是我比较说有一些的效果真的听得出来是你们故意做出来的。 有这种事？ 真的 没 有， 真 的有这种事。 你多想 了。我说真的这个东西很有名，但是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就会像跟小孩讲说没有圣诞老公公一样的效果一样，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 你自己发现的。 我发现到了，真的就是。 你发现到 我很认真在说。我可以下线再跟马克跟玛丽讲，你们一定懂我的意思。 这不是谁讲话大声就赢的单元好不好？而且你应该先进广告，你就要等一下，你等一下啦。 没问题没问题。进歌进去。 十三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中国好声音，冠军好声音，张碧晨。张碧晨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首播推荐《同梦》，梦想当然音乐制作，环球音乐即将发行。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好的，在私底下呢，博彦觉得这是他私密的发现。他说他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三个点，一个是现在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录音档是两三年前点，另外一个是六七年前点，所以他会把这三个点拿来就是互相比对之下呢，他发现了青春点点的秘密。他觉得我们是很用功在经营这些笑点的。 然后我刚刚就私底下对，因为他觉得这个 公布出来会没有新鲜感， 他说公布出来以后就会就是让听众知道你们梗，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想说哦，什么东西啊，那你告诉我好了。听完以后他讲以后，我就觉得博彦你真的想多了。你真的是多想了， 他多认真的把它拼凑起来啊。 对，就是真的没有。 博彦会不会疯啦、啊、 真的。 就是那个什么、啊、那个谁演的，就是一个数学家，他就觉得他要什么打仗，然后看所有报纸都是密码的那一部。然后他要一直吃药啊，就坏。 你说 John Nash 哦。 对对对对对，那一部叫做 美丽境界。 对对对对对对， 罗素克洛演的。 这么厉害啊。 那其实我没看过那部片。我没有看过美丽境界。 啊 对。但我知道他的故事是因为那时候学赛局理论跟学经济学，然后知道这个很厉害这个人。 哈？ 对，但我没有看他改翻拍的电影。什么？你在演什么啦？我又没看过，你演土拨鼠吃东西，我怎么会知道？ 行李箱 准备好了， 目标 锁定好了， 义大世界 Let's go， 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玩很大，即日起到1月8号，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还有义大独家 Michael Kors 联名限量赠品等你拿， 错过义大周年庆，保证让你后悔一整年。 2016伤心情歌，请标记吴建豪，下一首情歌。召集艾美奖最佳编舞 Vanessa 吴建豪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环球。 我是卢凯彤， 深夜一点整。 记忆中团圆饭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生活周遭，有一群朋友没了家人，没了依靠，邀您一起帮助植物人双轨服务暨第27届韩式吃饱30尾牙，让韩式皆有独居长辈、清寒单亲妈妈享有一顿温暖的团圆饭。爱心专线02-2397-0101，2397-0101。 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mps。Red Wimps， 日本公信榜冠军，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环球。 我是鬼鬼吴映洁。 想起爱，还有一个人安安静静默默的等待，等你忘掉他给你的伤害。飞碟裂开， 空中的梦想家在 FM 92.1的飞碟电台，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线上收听，还有线上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1:01。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02-2363-9955等你打电话进来。嗨你好，你是谁？ Hello， 我是阿维。 嗨阿维， 我想要分享，跟我刚刚那个听众好认真哦， 是不是？是不是会担心他疯掉？ 是不会啊，但是我很认同，我刚刚也看了 APP 上面好多留言，就是讲说关于很喜欢听 Live 的这个部分，像我 分享一下，我个人也是，常常就是有时候听现场，然后有时候隔天上班的时候会听录音档。 嗯， 那我也很喜欢，就是，比如说《青春期543》这单元是 live 的，就是我觉得或许这个魔力就是在于说预录跟 live 差别就是在，如果是 live 的话。接 call in 就是没有办法预料说下一个听众会打进来会讲什么事情，然后 你是不是也期待过 Miki 制造的或多或少就是会有期待一些就是突如其来的爆点，这是我相信是可能或许很多听众喜欢的东西。那如果是预录的话，就是可能或许就是如果是预录，可能专访来宾或者什么，或许如果只要自己喜欢来宾才会想要听，如果是自己没兴趣就想那这一集我就不要听好了， 跳过。 我隔天会想要听音档，也是如果可能有听到 live 但是听到睡着了，但是我隔天还会再想要再重听一遍。 还要重听？ 因为有一些笑点是还有重听的价值。 太有重听的价有够夸张。 那你个人有期待听到什么样的来宾吗？你自己喜欢 谁？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听众的声音我听习惯，有时候也蛮希望他们，就反而希望他们还可以再打进去分享他们的，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Miki 或是之前的小佑或是等等其他。 小佑， 那你希望就是他们可以有一集专访吗？ 没有，就是偶尔 可以再听到他们打电话进来， 对，然后分享他们近况这样子之类的。 这已经变成就是像青春点点，就真的像什么夜光家族，大家都是家族朋友， 真的耶。 对，像青春点点，就是青春点点家族，然后大家就好像都认。 我们只是 彼此其实素未谋面，但似乎一直很了解对方， 已经默默的行，就是 就像你 一个那个， 比如说知道小佑很焦虑，然后在九份茶馆打工，然后很喜欢跟 日 本妹聊天， 是啊， 然后知道 Miki 说 会投币待在巷子口。 然后要创业，要赚多一点钱，要当我们的经纪人。 是啊，这是一个，就是甚至听到他们的声音 call in 就感觉好，家人或朋友这样子，就是他们又 call in 进来了这样，对，是会有一种那种归属感，尤其是假设 归属感， 有时候我 这严重了吧？ 有时候我可能 这两通的人都用很重的词，在一通在讲剖析我们的价值。 不然有时候我真的，比如说我可能工作比较忙，或是忙其他事情，然后回来有一阵子没听回来，就听到他们 call 进去，感觉 这世界都还在，还好，回家了， 真的。 那阿伟你现在几岁？ 25。 所以在工作的阿伟，然后你也是那种什么高中、国中开始听吗？还是最近加入？ 高，我是读五专，然后比较近的时候，专二、专三开始听的，然后现在已经退伍，然后再工作这样， 所以也是有 5、6年，一二三， 不止哦，六七年哦， 越数越多， 不重要，几年不重要，但是就是听众长期的在听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阿伟， 谢谢，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昨天呢说就是。人都不见了，然后我今天去了台北市的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在东区发现，我家为什么全部都没有人呢？就是这不是我家，这是过年吗？ 你们家那边越来越早开始没人呢？ 真的吗？ 就有时候想说吃完饭在那边走， 你今天也觉得没人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在西门，今天西门很 近，对，我今天去西门町， 西门超多， 今天西门町 超大陆人欸， 人多到爆炸，炸开来欸， 西门町晚上俨然好像变身成一个西门夜市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全部都在卖小东西，然后都是大陆人在挑那些围巾啊、袜子啊。 今天在六号出口那边还有很多很多挥舞着彩虹旗的人，对，然后就有一系列延续下来。我今天也拿了贴纸呢， 你拿了好多，你昨天是不是还有电话交友的？我看 不是啦， 那你全部拿来我看， 不要啦， 为什么不要？我看啊， 我们看这个粉红色的， 我先看那两张，再看。 你确定要看？你确定要看？ 我确定， 你看了会后悔，真的。 我看看， 男来电女来电，你真的要看？ 我看， 你要看男来电女来电？ 对， 好厉的， 什么烂东西？你要做什么五金？ 你念出来啊，那是什么？你念。 裕言塑胶行、大元塑胶行、德成橡胶行，你要做什么啦？ 我要买东西来灌你的肠。 你到底要做什么啊？你要做，你要做垃圾桶哦？ 为什么？为什么是垃圾桶？ 塑胶制品哎、你要做帐篷哦？你要在家里搭帐篷了吗？ 自己就会搭啦。 那你到底找这个要干嘛嘛？ 我要做一个1:1的 Real Doll 无玛丽。开发五马力娃娃， 你要装潢你家哦？ 啊，对啦， 你要买这个装潢你家？ 对啊，没有啦，我今天看了，我今天去逛， 你要买草皮回你家哦？ 对， 你要打小白球哦？ 我突然觉得，因为现在我家的瓷砖，我不喜欢我家的瓷砖，然后 我也不喜欢，关我屁事。 你家明明是木头地，不是吗？ 你家的客厅哪是木头啊？ 哦、你说我家，对你也不喜欢，对对对对对。 我是说，我也不喜欢 你家，你也不喜欢我家，对对对， 我喜欢我家。 对，我就觉得你家明明就很棒啊。好，可是你要把那个瓷砖地板全部打掉，它重来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工程，然后又会吵到别人。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做。然后之前都在想说，哦，会铺那种什么，比如说塑胶地板啊，或者假木头啊，你就放上去， 你就直接贴上去， 直接贴上去。可是贴上去，因为我家的瓷砖就是还是会有缝，所以 那很容易会湿哦，会出事。 对，可能还是会不好。然后我今天就一逛逛，什么？草皮， 你要在你家弄假草皮，假草皮踩上去很不舒服、 没有，我就是摸了它以后觉得很舒服，我就想说，我一回家，然后我的光脚踩在草皮上，虽然是假的，就是踩在那个草皮长草皮上面那个感觉，我就觉得我瞬间被疗愈了，就算没有新元结衣，我也被疗愈了的感觉。 那个、你有看过那个那是风之谷吗？宫崎骏风之谷，然后有很多那个 长的草， 它那个很像触角，那看起来也很舒服。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要去哪里用，那个公主她会走在那个草原上。 对啊，反正就对，有点想说，这是一个很 铺满吗？ 很经济实惠的， 还是你就铺一条道路直通你房间？ 我现在在想，我一开始在幻想当然是铺满，就我整个家就是绿草，哇，我住在绿草堆中呢。 绿草皮那些里面的灰尘，你要怎么清理？ 我就在想说，今年生日礼物就是我想要吸尘器啊。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要用吸尘器吸。可是后来又突然想说，吸尘器会不会把我那个草皮的草全部吸光啊？ 而且草皮会很容易坏吧？你吸尘器吸过去就是压那些草、 对啊，就会不会被吸光啦？ 还是你种真的草？ 我想齁，我们来接下一通电话，0223639955。嗨， 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艾瑞尔。 Ariel。 Ariel。你好， 晚安， 晚安，艾瑞尔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回来从加拿大回来这边快3个礼拜，然后我星期天要回去了。 哦， 我想 说你今天要出发？ 星期天 出发。 所以今天是我唯一听到的现场，所以我想说我要打电话给你。 棒棒。 那你 然后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忽然想到说，今天我生日 太突然了吧。12月9号射手座。 没错。 那你这3个礼拜在台湾玩了什么？吃了什么？ 臭豆腐是一定要吃的啊。 你是吃什么？清蒸的、卤的还是炸的？ 我去深坑就是3种都吃，就是吃清蒸 的 吃炸的、吃烤的。吃得很开心。 你是臭豆腐控？ 我不是啊，可是就觉得我回来一定要吃，因为我3年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吃一次这样子，因为那个也不能吃太多。对， 满足。 对，觉得开心， 开心快乐喜悦。 对，然后回来我也有去那个，隔一天我也有去跟大家看电影，也很开心。 跟大家看电影，说常常搞轰趴吗？ 对呀、我还送你们巧克力。 你知道吗？原来就是你。 我跟 你说是你吗？因为你那个巧克力在电台，天哪，你虏获了多少人的心？ 你说里面是、 就是里面有蓝莓、 草莓， 好像还有是有3种吗？ 我们电台的人爱吃到爆，他们为之疯狂。 嗯，我知道蓝莓跟 应该没有草莓啦，有一个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 就两种， 两种莓。 对，嗯，那我知道蓝莓的那个在 Costco 有卖，嗯，台湾的 Costco 好像买得到， 是， 它口味就好像没有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挑几个台湾应该买不到的口味。 非常感谢你听我们电台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时光。 太好了，那这样下一次我回来我就知道送什么给你们。 不是要蜂糖饼干。 真的吗？不是，因为 迷哦。 对啊， 因为 Brenda 说他会送你们，所以我就想说嗯，我要送别的。嗯，好，没关系，那这样我记得了，马克就是要蜂糖饼干就 对 了。 好，我会去通知我爱吃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去 Costco 买那个巧克力。 Costco， 我就念 Costco。 Costco 。OK。 好，谢谢你们。 Goodbye。 艾瑞尔一路顺风。 谢谢。 拜拜。 晚安，晚安。 02236399550223639955，0223639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 92.1的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是那个中二老三啊。那个今天因为我上夜班的关系啦，啊，嗯，然后昨天回家，看到我妹还在那个吃早餐，说今天你不用吃，因为她很早就出门了嘛。嗯，就是奇怪，你今天不用。这么早说，你说不用啊，因为我们在那个会计事务所上班嘛。嗯，他去公司查账啊。嗯，我就问他你要去哪边查账，古亭我就想看古亭，就想到你们飞碟。嗯，然后我再问去哪家公司，哎，果然是你们家飞碟电台。 真的是我们飞碟电台。 对啊对啊， 有人让我们这边查账，我们需要有人查账哦。 就是会计师啊。 可是我们不是就是有会计部门吗？ 不是，啊，有会计部门，还是要委托会计师啊？我们会计部门只要做我们 公 司里面的账而已。 哦，然后就古亭，因为我就想到古亭就是你们家公司在那边而已啊。嗯， 这么巧。 那我就想说，再问他是不是要去你家公司早上说，哎，就是你们家的电台啊，我来，是你我们的客户，会计师是你们的客户这样子。 所以现在你知道飞碟电台里面所有人的薪水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我妹，她说去两天的这样子。哦， 你说你问什么 啊？ 中二老张， 中二老张。 对啊，因为很巧啊。她说我妈说你这么辛苦干什么？没办法，忠实听众嘛，对不对？嗯，就这样子啊。 中二老张，你可以唱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吗？ 不会啊，我 不会。他直接拒绝。 我想听听看啊。 哦，我不会啊，音痴啊，不好听啊。 你试一试嘛。 哆，算了，不要。 哎， 已经哆啦。 不要半路放弃。 哆，什么？再来什么？ 哆 啦。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哆瑞咪发西哆。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哎呀，我音痴啊，不太好了，不要了。 你刚刚已经做到了，啊。 你已经到哆瑞咪发嗦嘞。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好，晚安，拜拜， 拜 拜。 为什么要逼人家唱音节？ 因为他讲话的时候音会一直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有时候有点高，有时候有点低。我就想要听他唱《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过年来一点不一样的吧。 好吧，就去星野度假村，1月27、28搭华航直飞石垣岛，在石垣岛享受美食，小冰岛看梦幻星空，再去竹富岛体验星野日式款待。 Relisa Tour 02-2712-0009，02-2712-0009。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山。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 Hello， 你好吗 ？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小小。 小小啊。 嗯。 小小你好，小小要跟我们说什么？ 巧巧不是小小。 哦，巧巧，巧巧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有失恋了。 你失恋了？ 失眠。 哦，失眠哦。 对。 失眠啊。 对啊。 所以现在在等入睡。蛮无聊的，就打来看看。 就是应该说，因为昨天我有听，然后就是同样是失眠的问题，可是我是觉得我很累，想睡觉，可是我就是睡不着。 好， 所以我在想，如果是借助药物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会， 会哦。 我觉得多少都是会啊，我真的觉得除非到万不得已，还是 别吃药。 对啊，像比如说你这个状况，你持续多久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了吧。 一个月，然后你每天都睡很少，然后也睡不好。 对啊。 那你这个药是你跟你朋友拿的，还是你去看过医生？ 没有，没有，我还没有那个，只是我有点想要。试着去尝试。 那你有试着做很多很多的方式来？ 我想先问，这个失眠是有原因的吗？你知道有原因的吗？ 不知道。 哦，好，那请继续问。 对啊，就你有做过任何的尝试吗？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么多。 有啊。 都试过一轮，然后也都没有用。 对啊。 好吧，去看医生。 很快的诊断。 对。 应该说。我有点怕说我吃了会有点醉过头的问题。 我觉得 吃安眠药应该是不会睡过头，因为它一定要睡到某一个量，你要睡饱。如果你没有睡饱，你醒来是很 累， 很累，很痛苦， 累到爆。 你是有睡着没错，可是那个不代表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痛苦。 哦， 而且医生如果判断你的那一个方式，他应该就是不会给你过量，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会不会醒不来什么的。 嗯， 你只要按照医师给你的分量吃。 你说怕吃了以后就死了、哦？ 不是、啊，就 不太可能 吧。就想说，我只要睡八个小时，但我吃这个我都想睡12个小时那样子。 不会啦，不会。 哦，那就好，因为我最近是已经晚上失眠就算了，我连工作我都在失眠。 嗯， 因为之前是有曾经做过美发，然后其实 那时候是尖叫版，然后变成说就是我有问过我同学，其实多数人都会在帮客人洗头的时候就是 睡着了， 边洗边睡、嗯、然后就导致于说我到现在我工作其实我如果真的很无聊的话我就会度孤，然后或是睡着、嗯、可是我 现在 实际上我还是在做事的、 嗯、 可是我现在变成说我晚上睡很少，然后到公司我也不睡 嗯， 对， 好，赶快求助医生吧。嗯，晚安了，乔乔。 我想再问那个，就是远距离恋爱的问题。 远距离恋爱怎么跳这么多？ 这才是你真的想问的吧？ 没有，只是刚好也想问。 多远？ 嗯，台北宜兰。 台北宜兰不远啊，多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台北宜兰、 嗯、 然后有遇到什么问题？ 就自从我开始工作之后就是没什么在见面，然后因为最近公司就是二三十都下班，所以我九点回到家， 然 后就变成说就是接触的时间很少。 那这个远距离一年多，然后你的工作多久？ 嗯，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所以等于是见面接触的时间很少，已经半年了。 嗯， 嗯， 所以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有感觉到感情在生变？ 就有一点，好像没有那种感觉。 嗯， 我们要交给远距离恋爱达人。 我吗？我的远距离恋爱就哦，好了，一胜一败。最后就要看他有没有心，就是来找你啊。如果你都这么忙的话，那就要看对方有没有心喽。 嗯，应该说是我愿意去找他，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可是他，嗯，对，他是一个很懒的人，所以他通常只有礼拜日才能。可是他礼拜六有时候又会被朋友啊、同学约走。 就是他不够重视你嘛？那你要跟他反映说，你都这样都不重视我，我觉得不开心哦，气气。 是。 你要跟他说，我们平常就已经很少见面了哦。 难得可以见面，为什么不留给我？ 你要先留给我，你要把我放在前面的顺位啊，这样子。然后如果沟通无效的话，那就好，那拜拜哦。 只是因为像一月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学校的事情，就是他一直在弄报告啊，然后反正可是他跟同学出去就是说是要弄报告，可是到时候好像都变逛街，然后我就有点。 对啊，就是这样嘛，反正你就是觉得不受重视啊，不受重视就是忍耐会有一个临界点，最后就是再见啊。 应该说就是其实对对方都是还就是很爱，可是就是 你想继续这段感情吗？ 想啊，就是两边其实都还是很爱对方，只是 你怎么知道对方很爱你？ 因为就是他其实对于关心我的一些事情他都是不会，就是没有改变，而且他也因为我就是很多异性朋友就是没有再联络的，所以就是应该说就是还是很爱对方，可是就是中间就是感觉少了些什么。 嗯， 关于一段感情谈了很久之后总觉得少了什么，这方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任何的建议。 少了些什么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 激情吗？想渴望赶快见到对方的感觉吗？ 或者就是上床次数呢？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络的感觉。 这个也只能你们两个人解决啊，就是旁人也只能听你们讲而已啊，也不知道你们相处到底是怎么样。 好吧， 对啊， 好，谢谢， 再见了，小小，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哦，终于打进来了，好累哦。 你是谁？ 五谷舒马克。 五谷舒马克， 你好。 哎，你好。 舒马克要跟我们说什么？哎，舒马克伤好了没啊？ 伤了，我不知道哎。 舒马克挂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那五谷舒马克，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查一下。 我跟你说，祝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谢谢。 舒马克会去过生日吗？ 不会吧。 就平淡的一天。 对啊，没有，因为忘记去留言了，太忙了，这每天都在工作。 你在做什么？ 缝底锁。 缝底锁。 对啊。 什么意思啊？你们突然静止在干嘛？我在查 Wikipedia 啊。 因为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缝底锁。 帮人剪成光头啊。 都 健身教练。 开车。 限制级保姆。 开垃圾车。 哦。 为什么是缝底锁？ 对啊。 因为我之前都叫缝底锁啊。 哦，好。 好，谢谢。 没事了。 没有啦。 生日快乐咯。 谢谢。 拜拜。 Wikipedia 上面 Schumacher 还活着 啊、哦！吓死我了！ 回到家里面接受私人治疗中，但没有讲说他现在到底是 康复的如何？ 对，已经可以走路啊，已经有意识啊，还是其实还是维持一个像植物人的形 态？ 不知道。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新竹的韦特。 新竹韦特，你好。 你好。喂。 怎么了呢？ 韦特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就我朋友说你们口音都超好的，所以我只是这样打来证明一下，不是超好的。 超好的？你说超好打哦？ 套好的 。 就是你们可能去买了零眼，然后叫他们口音进来之类的。 你说你朋友跟你这样讲？ 对啊，我朋友都这样讲，他坚持要我打。然后说你要打通了，他们才会相信这不是套好的。 你的朋友们蛮 几岁啊？ 我吗？ 你的朋友们跟你？ 我朋友跟我差不多，就25左右。 25岁哦， 还专门在冲康你，你也听不出来。 我觉得就是你的朋友们蛮坏的，蛮黑暗的。 为什么？ 你就故意弄人家出糗、哦、 就是一来是他们 自己省事， 没有，一来是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然后二来是就不相信，然后就要自己的朋友说你去打，你打以后我才相信啊，就是那个不知道，我就觉得蛮坏的，感觉很坏， 这样听起来的确蛮坏的。 对啊，为什么派你送死啊？那你现在相信了吗？ 我没有不相信啊，是他们不相信。 他们是很多人吗？ 就一群朋友啊。 那为什么是由相信的人来证明？应该是由不相信的来证明，因为你现在你本来就相信，对不对？然后你现在 我听很久，一直都相信是真的。 对，然后这样你去跟他们讲说，你看 我新竹伟特，我打电话进去了啊。可是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如假设他们对假设他们真的不相信的话，他到现在他还是会不相信。他说屁啦，不然你那个他们一定有偷偷给钱给你钱。 我们很穷哎、欸。 对，不然不是他们就是你要让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他就还是不相信啊。 我好像蛮有道理，不然等一下叫他们 call 我看。 对啊，应该要让不相信的人 call in 进来，才是真的可以破解吧？假设他是真的不相信的话。 如果都已经空进去了，他们应该不会不相信了吧？ 嗯，好，我只能很乐观的这样觉得。 哦，好吧， 那韦特晚安喽。 晚安， 拜拜， 拜。 没有细听他的歌词，是不是？ 嗯，我爱你。 到底你是 谁？ 嗯，你好， 你好， 嘿、hey ， 你是谁？ 阿光， 阿光你好。 阿光跟我们说什么？ 前两天你们在说那个什么，那个说打电话进来要哦，那个 嗯， 然后你们在发那个声音，我也跟着你们发那个声音， 有觉得心灵平静吗？ 那个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再加上你们两个从广播发出来的声音，顿时我就觉得身心灵净空，这样 是不是？ 然后 棒哎、欸！ 然后好玩的是，哦，完了之后，因为玛丽就先停下来，剩下马克还是跟我这样哦。 哼， 因为我觉得马克他的气很足，所以我也跟他撑哦。结果我就撑赢马克了。 嗯， 撑赢马克之后，我就突然喘了一个大气。 嗯， 结果旁边那个警察突然开过气过来，干什么？哦，我就。我就傻眼，他叫我停旁停车停旁边， 然后嘞， 然后他就查，他就叫人家拿那个酒测的那个来、啊。 哼， 我说你刚才干嘛？我说唱歌。我看你老半天了，哪有声音啊？ 我看你老半天。 我嘴巴没有那么大声，那、哎、没有他喘那么大气干嘛？啊，反正他查半天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这太莫名了吧？ 真的哎， 我就突然被他吓一跳。 他在哪边埋伏偷看你啊？ 就是刚好有经过两个红绿灯嘛， 哼， 啊我因为我车窗是开的， 哼， 车窗开的，然后你可能发出哦，就有一些怪声，他就觉得你很奇怪， 对，他可能就觉得我这样突然喘气喘得很大这样， 嗯，好奇妙哦，也不能跟警察伯伯说：“哦，我在跟广播主持人一起练习瑜伽，但 给我吹气，给我好好吹，往死里吹。 我不想跟他解释这么多， 真的哎。好了，感谢你的电话，阿光。我们 好 哦，你自己可以时常练习这个，让你的身心灵净空。 好， 拜拜， 拜。 到底你是谁？让爱像大海深。” 哦，对了，还有下次如果在做 Om 的时候，请各位放下比较心，没有人在比谁的气比较长这件事情，就 舒服， 对，专心的放空就好了。

我会绝对，我会纯粹，我再狼狈也绝口不提悔，却万宁头看细数过往爱和累累，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中的悲，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中的悲。 1:43，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享受李宗盛的爵士时光。时间呢？ 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包场，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想过侧身半躺，等体温下降，边吃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是谁在舍了嚷嚷、日子像是道回墙，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女友也夹着新的恋情终于曝光。像极了枪声大作的包场。

静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下愁眉，算一算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我想要的感觉。改变会不会好点，才发现早已在改变，生命的轨迹有的只有的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 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